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中流奇俠啦！喂，你唔好養住我哋未介紹你嘅中間嗰位女士。 你做乜事啫？咁興奮啊！ 今集咧， 哇！我真 係就是、有個嬲字嘅，即係啊 ，Aaron 喺度啦，咁我袁 Sir 喺度啦，咁我身邊咧就夾住 啲咁嘅水呢個。 依個就係咩啊？前你個節目叫咩咩？我淨記得女人呢兩個字咧。女人做嘅， 但係有三個， 係咪有幾個？咁啊，而一個咁，你上嚟友情客串咧，因為我哋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嘅。 哇！好多年啦。 自從咗人妻之後，佢自動收皮。 咁啊，今晚咧，咁啊叫得阿 Sally 上嚟咧，咁啊亦都系会讲一个系温馨少少话题啦，即系平时我哋系香港导赏团噶嘛，咁啊讲下啲地方导赏或者地区历史，咁啊今晚点啊会叫阿 Aaron 话嘅人妻上嚟咧，就话讲下啲温馨嘅嘢啦，咁即系你未成为人妻之前嘅嘢啦，因为点解咧？我哋今晚就会讲一个系个 topic 就好似好老土啊，香港拍拖嘅地方啦，咁但系点解我会咁强调未成人妻之前？因为咧人妻之后就冇得拍拖，日日都喺屋企附近楼下行嚟行去啊！ 放工之后就会翻屋企啊！ 唔系你假你礼拜嗰啲你冇嘢做，你知唔知啊？ 咁样咯。 嗱，佢啊未结婚啦，即系礼拜冇嘢做嘅，都系一般都系落去楼下附近行啊， 打下机咁样咯。 打机啊，食下嘢啊，咁有一日噶啦，系嘛？我哋讲啲伤心事啦。咁因为咧，香港点解咧？因为我哋话说系一个导赏团节目啦，咁我哋都会讲下，即系同会楞住中流其实有关。就話楞住香港嘅拍拖嘅，即係有啲咩好介紹啊等等啊，係嘛？咁啊，你係嘉賓，咁啊，你啊講先啦。香港壓力龐大係嘛？冇理由拍拖淨係睇戲咁 Q 門噶嘛？咁一定會有啲地方，你當日同你男朋友，即係而家嘅丈夫，或者再之前嘅男朋友，佢有冇聽㗎？你丈夫？得啦，过咗啲嘢唔紧要啦，好你啦，讲翻系啦，喂，究竟系去边度拍拖会好啲？ 我 哋会隔你 ban 你噶吓 ，Sally。 系啊系，唔系你可以随时 challenge 我 ，OK。 放心，我实会。 其实咧， 隔篱嗰个 唔系，可能咧你听落去好似好行，但系其实我系几中意赤柱。 唔系我哋用赤柱啊，咁 我系几中意赤柱。 点解会去赤柱呢个地方嘅咧？ 硬系觉得比人煙稠密的地方是病埋少少嘅，因為我不想再去油尖旺、銅鑼灣嗰啲地方嘛，咁比較想去近啲海邊啊，懶係詩情畫意啊，有啲浪漫啊， 即係你赤柱始終係南區啦，即係南區就話你頭先話油尖旺嗰啲，講真，如果拍拖就基本上都會分手，因為太嘈啦，你去到旺角西洋菜街嗰度係嘛？系啊，你系根本系享受唔到个温馨嘅感觉嘅，系咪？咁啊，赤柱都 OK 嘅，但系你礼拜日嗰啲好多人喎，赤柱。 唔系，你唔好拣礼拜六日得唔得咧？即系总之 放假礼拜六日啦嘛， 点解？ 点解？ 咁你去啲地方你要睇时间啊嘛，即 系 冇人叫你晏昼，即系可能一点至四点咁 peak 嗰啲时间去啦。咁如果俾我咧，我就中意六点打后去嘅。走 咁 一站， 即系睇埋个黄昏都 系啦，系啦，五六点先去嘅。 但系冇车噶咯，夜晚。 咁有啲人揸车噶嘛？ 啲人揸车搭巴士， 即系揸车搭巴士。 但系你翻翻去屋企嗰阵时，你冇车噶。 你唔系去到好？ 喂，你六点你谂住喺赤柱四五个钟喺度，你做乜嘢？ 十点几一点先走啊？梗唔系啦，你去赤柱 食埋嘢两个钟走噶啦，咁讲 啦，系咪啊？喂，浪漫唔需要五六个钟 啊？咁啊， 即系 Aaron你唔明噶啦，去赤柱两三个钟 沟通嘅，你明唔明？点解好似佢唔明咁样嘅？ 翻屋企你宅男喎，翻屋企嗰几个钟系夜晚嗰几个钟系屋企用噶嘛？ 你呢啲赤字啊，六點零七八個鐘嘅浪漫，即係再另外一種浪漫啊嘛， 係 咪先？唔係嗱，赤柱 O K 嘅，因為赤柱咧，即係咧以前有叫做舊香港八景咧，有一個叫 契赤柱嚟嘅。即係爆一爆先啦，點解我會 有咩要爆啊？ 即係除咗即係而家呢個丈夫嗰陣時，唔係除咗而家呢個丈夫有帶過我去赤柱之外咧，就其實我大概十零歲到啦，即係十零廿歲係同第一個男朋友咧，佢係帶我去赤柱，即你知道，喂嗰陣時十零歲，你即係學，你係未去過呢個地方，或者你咁佢就第一次帶我， 即 係 去咁遠係咪先啊？係嘛？哇，去旅行喎、啊，赤柱哥， 你諗下十零歲，佢啲嗰陣時佢即係我諗，佢帶我去嗰度，咦幾靚喎咁樣，咁佢就帶咗我去美麗樓食西餐， 嗯， 係啦，咁嗰陣時就 花得幾錢喎、 啊，係啦，咁我就覺得啊。 我哋都系带啲女去麦当劳、肯德基 咧，几好咁、啊、因为你知佢有出边有外边噶嘛，食西餐咁佢带我去外边咁啊。嗰阵时系冻冻地，佢有啲暖炉，好鬼靓嘅，冷靓咁一等咁样柱一督柱咁样，咁喺度食下饭，咁我好有印象咯。咁啊，自此之后就啊，对赤柱呢个地方就。 就因為第一個男， 即係當然係有啲原因喺度啦。第一個男， 唔係即係誒，即係總之斷斷續續都有去過赤柱嘅。 唔係咁，你去到有 feel 先得噶嘛？你食飯個環境啊，日落噶。係 啦 係 啦。 喂，好彩你嗰陣時，即係我哋冇拍過拖啦。如果你同我拍拖，你又唔會中意赤柱， 因為 我 會帶你去。唔 係啊，我會帶你去赤柱嗰懲教博物館同埋軍人墳場啊嘛，係嘛？呢啲男朋友啊，真係 唔係咁得啦。 男朋友 咁，我以後應該好憎赤柱，應該 唔係另外一邊嚟嘅。唔係我哋好職業病嘅，睇呢啲美麗樓悶嘅。喂，但赤柱另外一個講翻就係咧，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嗰個赤柱廣場咧，係可以帶啲狗仔入去。拍拖 系 OK 咯，攞埋你嘅系啦，攞埋攞埋你个仔仔嗰啲咧，就可以 即系 系啦。我哋都系中意啲狗仔噶嘛，即系除咗两个一男一女之外咧， 搭 埋狗仔咧， 生 下心咧都 OK 嘅。 咁啊，赤柱 OK OK。 喂，咁啊，阿宅男先生嘅 Alan 咧，你又点样嗱？你冇即系我哋又冇食夹佢咩宅男啊？拍过拖 赤柱咧，我都去咗几次嘅， 都有拍拖嘅， 拍拖嘅，唔好讲到佢噶。 赤柱去咗几次。 拍過拖， 通常去沙灘啊，跟住就走去個廣場嗰度。 我幾驚你話你係我嗰啲人嚟，去懲教博物館嗰啲啊！你睇下死型啊！你睇下呢個係呢個台型啊！ 我肯定唔會做呢樣嘢， 係咁講啊，係咪先？喂，我哋不如去美麗樓食嘢啦！嗱，你同我講，你睇下你琴日死唔死？當年三郎奇案係嘛？咁鬼满， 我唔会知道你啲咩三郎奇，我听过，但我唔肯定赤柱度系啦。咁啊， 我第一时间 唔好嘥 车 讲翻， 唔好讲咁多嘢， 唔好讲咁多嘢。 我咧就唔系点啊，赤柱 OK， 但系我唔系最中意嘅， 唔系最中意嘅， 系啦。我最中意喺边度咧？就塔门嘅，反而系。 嗱，塔門邊度咧？就係、是、塔門就話，即係好多朋友可能都未去過嘅。塔門就係一個，譬如你去到西貢啦，咁啊轉啲巴士啦，我當你冇車嗰啲啦，咁啊去到黃石碼頭，咁啊坐啲街渡啦，即係嗰啲係啲公共嘅船啦、渡輪啦，咁啊大約 唔 係 嗰啲咩天星小輪，唔係嗰啲嚟嘅。 天星小輪冇噶啦，維港嘅兜 圈。 係咪即係唔可以揸車去㗎？ 你揸唔到車去個島嚟 啊嘛？ 唔係啊，我真係唔知喺邊度。 塔門島嚟 嘅 嘛， 島嚟嘅，係一個島嚟嘅，係水中， 即係咁 海中心， 做咗人妻就慘啦。 即係總之， 唔會再同你拍拖㗎。你同你老公，你真係翻去講聲， 即係大嚟 嘅嘛。即係塔門一個島嚟嘅，咁佢嗰個位置嘅屬於係呢個 係啦， 仔啦。咁我哋個圖示出咗啦， 係好靚， 係咪你影㗎張相？ 呢張相就佢影嘅，呢張相就 嗱塔門咧，塔門。一个地方咧，你去到咧系一个河诶，其实你要行一段路上到去一个渔村啦。你上去有个大草原喺度咧，咁你见到幅相啦吓。咁啊啲牛咧，基本上系下昼出嚟食草嘅啫，系嘛？ 其实塔黄石码头嗰个有 BBQ 场嘅，嗰度咧都好多牛。 系啦，塔门嗰度去原则上塔门嗰度咧，佢又围一个圈嗰啲咧，即系睇啲女字叠石啊。咁啊，今集就唔会点样讲啲历史嗰啲咁样，因为我哋系集中喺呢个拍拖嘅地方啦， 拍拖圣地。 塔门咧。因為佢本身個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去過咩巴厘島嗰啲印尼咧，有個叫做情人崖，咁佢有個海神廟喺個海度，咁塔盤就冇個廟，但係佢有個叫女字疊石咁樣嘅，咁呢個大草原你望出去一望無際。 即是男朋友 是靚的， 男朋友攬住個女仔， 我拍幅照都很靚， 男朋友攬住個女仔在傾啊，我哋將來就係買呢個貝沙灣。 同埋我見到呢度咧，好多人喺呢度扎營露營， 係 啊，扎營露 營，我喺 Facebook 見過好多 情侶啊扎營咁樣嘅， 喺度扎營咯， 即係你情侶又好，或者你啲一家大小朋友咧都會去塔門玩咁樣嘅，即係塔門就係一個拍拖聖地啦，啊、你不開心去到即係一個哇！你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都好舒暢的地方啦，同埋亦都係一個如果你不開心，你都唔好去喎，因為你跳落去好易死喎，有啲山崖喺度，係咪先？ 同埋我冇記錯係收唔到電話嘅。即係如果想一個清靜嘅一人， 完全收唔到。 佢收到，收到係即係大陸嗰邊，大陸嗰邊。如果你有萬人，就會收到咩十個鐘個兒童。 所以你想過一個清靜嘅， 一日都係塔門嚟嘅。 塔門嚟嘅， 嗯， 幾年前影㗎啦。 嗯， 日落嗰啲係 啊，真係好靚。 係啦，係 啦。嗯嗯， 咁就嗰度影相都唔錯嘅。係啦， 咁搭船都唔係好耐嘅，即係你又唔會驚佢暈船咯。你知有啲女仔係又暈船咯，啊，又怕辛苦啊，又怕熱啊， 又怕曬啊。又 因為你始終都好過好過去什麼嗰啲咩咩長洲嗰啲啦， 但係唔係 講真喎，如果下次你有機會帶啲 potential 嗰啲女去，你要提示佢哋喎。 他們攻略，即係條女問你， 喂，你要提示佢，喂，可能 其實我之前 會又熱， 唔係啊，其實咧，我哋咧，即係咧，係呢個講香港拍拖呢個地方咧，其實我哋唔係講地方，仲要係了解啲女仔喺香港女仔嘅心態啊。 係 嗱，要月份啦，你又唔可以去太熱啦，因為我試嗰陣時拍拖咧，我記得我七月八月佢呢個大潭水塘咧，俾人鬧到撲街嘅，因為真係好曬三廿幾度，即係如果咧，你話喂影相啊，喂。影相跟住，跟住佢擔住把遮，我話你擔住把遮做咩啊？你阻住後面條橋，好曬啊嘛，點影啊嘛？哦，咁樣，跟住放低把遮 OK 啦，我再影啦。喂，你擘大隻眼啦，點擘啊？咁曬啲太陽，即係你又係盞嗌交喎。咁同埋頭先你講啱，你咧嗰啲水塘附近咧，水塘啊多蚊噶嘛， 係啊， 係啊， 基本係嗰個地方個景係好靚嘅。 加分咧就你就要做啲， 係啊，你又要睇啲月份啊。 塔門發覺係好少蚊嘅喎，唔多蚊嘅發覺。 空旷佢对住个海，嗱、 okay, 塔门呢啲其他景咯， 好靓 即系一路喺塔门一个兜住个圈咁、 嗯、样。呢、這个虽然系山，但系唔斜。 系咧，我想讲，好似我啲咁怕晒嘅人咧，咁样咧， 黐线唔晒噶 ，OK 噶。 哇，咁样都叫唔晒啊？ 唔算晒， 系、哎、咯，会好燥底。 所以佢咪沟唔到女咯。 That's why 啦，我系一定要戴帽啊，搽防晒啊。 前面个女仔都冇戴帽啦。 喂，你会唔会呢啲？ 你点知我冇搽防晒啊？ 唔系，喂嗱。穿崩啦！你幅相十月二號影嘅，屌你十月二號你曬乜嘢啊？秋天嚟噶嘛，冬天你講啲咁嘅嘢，擘大眼講大話。 屌你話曬，我覺得係唔曬十月佢十月。 我覺得曬。 我唔會夏天帶佢去啲地方噶啦。 真係唔好，要睇。 逢夏天一定唔會去。 同埋跟住你又要諗好多帶啲女仔去啲拍拖嘅地方，就係話咧影景咧，因為而家好興一個文化叫 selfie。是就是影相啊嘛，系咪先？ 即 系 呢度影景， 唔系即系，譬如我啱啱有啲马来西亚朋友即系嚟玩咧，咁嘅大马人系比较行路慢少少嘅啦，因为你香港嗰个节奏唔同啊嘛。咁你唔好话大马人啦，你香港啲女仔都好中意 selfie 嘅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头先阿财睇，哇！我哋嚟个 selfie 先系嘛？咁啊，大马嚟到咧，咁啲女仔咧，你行下你又会唔见晒，喺后面咧离远你身边系十尺，喺度一齐喺度 selfie 咁样揸住部机 吓，咁系咁噶咯， 好中意呢个 selfie 嘅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系会谂嘢，亦都会谂一谂咧。咁啊，阵间咧，因为我哋即系亦都系就嚟够呢个休息个时间咧。咁啊，阵间咧就会介绍一个地方，咁啊几足几契几啱 selfie 嘅地方咁样嘅。 哦，好啊， 阵间 介绍俾我，大佬 介绍俾你， 你唔使， 你唔使啦，你喺屋企张床， 屋企张床 selfie， 张床 一齐啊 ，selfie 咪得咯，系咪先？ 两个喺度 selfie 咪得咯，诶，咁出去啊？ 结婚之前咧，啲相 po 出嚟咧，就 Facebook 大家睇。系结婚之后自己睇噶啦， 系要收埋， 慢慢要收埋， 收埋啲相就， 要收埋， 冇人出睇啲相， 系啊系 系，几位 强啲，真系无奈噶，系 ，OK， 吓，咁啊，我哋而家就喺度， 系咪休息？ 系咪休息？ 休息啊，斩紧啦， 好，停一阵先，我哋 好啦，嗯。